我们继续向前走，选自音乐剧《芝加哥》，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很高兴在这样的一个年底的时候，我们相聚在《古典也流行》。是啊，一年又快要过去了，所以刚才那首曲子还挺应景，也是选自前些日子正在上映的音乐剧《芝加哥》。不知道你看了没？那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我想带给你这种触动的感觉，一些很温暖的，好像有点要过节日式的音乐了。因为当华灯初上的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彩灯也越来越多了，一年就要过去，好像天越冷，这些灯光，这些音乐越要温暖我们的心一样。戴维·加雷特，德国的跨界小提琴，而这首作品我们觉得刚才好像很熟悉，也改编自拉赫曼尼诺夫第二交响。来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胡学迪说，沐浴着初冬的暖阳，聆听小月老师带来的温暖的音乐。小香丁香说了，上周听了节目之后马上去跑去看了《芝加哥》，真的很精彩，是吧？我不会推荐错的，真的是我认为是年度最佳了。怪哉虫说了，摆上火鸡，开坛老酒，听着小曲儿，今儿是啥节日啊？ 古典也流行。来看看大家签到都说什么了。快呆虫说，今天小月老师选的音乐好像别有什么用意似的，有点感伤。绝没有，怪呆虫，你想多了。就好比这一首也是选自芝加哥，不是挺欢快吗？尤其是律师这一段口吐莲花，简直是太厉害了。所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这也是我觉得近期很像是此时的气候或者是天气或者感受一样。Rosie 的唱段，不过我们还是要来听这一段律师口吐莲花的这段。 Mr. Billy Flynn in the press conference rag. Notice how his mouth never moves. Almost. Where'd you come from? Mississippi. And your parents? Very wealthy. Where are they now? 6 feet under, but she was granted one more start, the convent of the Sacred Heart. When'd you get here? 1920. How old were you? Don't remember. Then what happened? I met a Amos and he stole my heart away, convinced me to elope one day. Oh, you poor dear, I can't believe what you've been through. A convent girl, a runaway marriage. Now tell us, Roxy, who's Fred Casely? My ex-boyfriend. Why'd you shoot him? I was leaving. Was he angry? Like a madman. Still, I said, Fred, move along. She knew that she was doing wrong. Then describe it. He came toward me. With a pistol from my bureau. Did you fight him? Like a tiger. He had strength and she had none. And yet we both reached for the gun. Oh yes, oh yes, oh yes, we both, oh yes, we both, oh yes, we both reached for the gun, the gun, the gun, the gun. Oh yes, we both reached for the gun, for the gun. Oh yes, oh yes, oh yes, they both, oh yes, they both, oh yes, they both. Understandable, understandable. Yes, it's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Comprehensible, comprehensible. Not a bit reprehensible. It's so defensible. How you feeling? Very frightened. Are you sorry? Are you kidding? Statement. All I'd say is, oh my choo-choo, jump the track. I'd give my life to bring it back. And stay away from、 what? jazz and liquor and the men who、 what? play for fun. And what? That's the thought that、 yeah. came upon me、 when we both reached for the gun. Understandable, understandable. Yes, it's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Comprehensible, not a bit reprehensible. It's so defensible. Oh yes, they both reached for. Let me hear it. 流行。 行。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如果说在第二乐章的时候，我是从第二乐章或者说第二部分来给大家放，这是缓板慢板，由小提琴奏出来的旋律，有一种美丽的忧郁，的确是这样。而这里是第三部分，那比较缓慢的，一开始呢，小提琴装上了弱音器，极有表情地奏出了充满情调的旋律。而到了第四部分的时候，则是即便为非常快的快板。那我们熟悉的《流浪者之歌》，大家听的华彩段落，也基本上是这一段了。只是到了年底吧，听着这些音乐，大家都会有所感。像轻飘然说了，刚才那音乐这节奏，睡觉是不可能的了，都醒醒吧。还说如泣如诉的琴声，声声催泪。那么这一首呢，《爱的礼赞》，你会不会听出了那种忧伤的一面呀？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快到了年底，也许听这些音乐，你会觉得触动的温暖，还会觉得音乐中的另外一种情感吧。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古月和你一会儿见。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瓶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瓶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下午两点，凌晨三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I love the classics。 这首感觉可还好啊，还忧伤吗？这一首是来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曲目之一，叫做《我的生平经历是爱与希望》圆舞曲，是不是也很少听到呢？不过一听到名字说我的生平经历的是爱与希望，好像把这一生都已经有了上了结论，是不是很多感性的朋友一听又会伤感呢？不应该吧。 流行。 在一首欢快的圆舞曲之后，在这里带给你的是年底新年的温暖之声了。这是一组 Christmas 的音乐，好想听到这样的音乐，感觉当这些温暖的旋律在耳边萦绕的时候，感觉冬日也变得阳光而温暖。就像今天，目前为止我觉得现在的冬天还挺温暖，不知道何时会飘下雪花呢。刚才在这首曲子当中融合了很多的 Christmas 的音乐，而且甚至这个演奏的方式还让我想起有一些帕格尼尼的24首随想曲的一些变奏的感觉。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如果说刚才那首曲子加上这一首，感觉音乐变异了，具有着极致的感觉，好像还有些小幽默的感觉，是这样，选自《浓情朱古力》这段音乐。好像在小镇上，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有一些熙熙攘攘的人，既温暖的，也很独特的。还有一种小精灵般的感受。这里变异的是一种中古调式， 这段音乐，我总想的是音乐当中的密码，或者音乐当中的 DNA。 怎么说，就像这段音乐虽然是一段电影音乐，但是音乐有着一种传承。作曲家们选择了中古的一些调式，其实包括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传下来的调式加以变奏和声，然后又代表着特有的音色，所以呢音乐中好像既有着过去的生命的 DNA， 音乐的密码，然后又带着今天的气息。音乐就是这样。而这一首则是当代的一首钢琴曲，叫做《永远不要忘记》。